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路，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就像上上下下的走，就像沙漏一样转啊转啊，来到了2018年的7月20号22点03分05秒钟。在这个旋转的过程当中，很巧合的是，我们在10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遇见了，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欢迎你在这一天的这个时间点里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10点答录机，欢迎你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准，这个声音来自于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谢谢，谢谢大莹，准时遇见你，非常非常开心。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时光当中，我们在电波里，在视频的小框框里相遇。周末了，已经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啊，没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去做，终于可以休息，你可以选择看电视看话剧。但是这些进场的朋友都是选择来看10点答录机，来听10点答录机的，我是该多么的高兴为这件事情。首先要点名一下，当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听我们的广播的话有很多的方式。第一种看直播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你可以通过下载花椒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了。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衫，显得整个人很干净。本来就觉得这个白色 T 恤衫会让人觉得很清爽哈，我之后要多买几件白色 T 恤白色衬衫啊。谢谢大莹送我的桃花雨，哇，这个雨太大了，一朵一朵的往下掉啊。欢迎刚刚进场花椒的朋友，名门男子匆匆那一年，杰杰，还有 Jackie Lee， 哇 Jackie Lee 啊，还有 Bruce Lee 吗？下一站说爱你，不加糖的苦咖，有心有心 心有你我 OK 啊，还有飞鱼音乐诉说，鱼语录，玉明，刘少丹，玩得尽兴，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晚上我们聊什么呢？这一晚上除了听好音乐之外，总要有点话要聊吧，建立我们之间的链接。哎呦，我刚才看视频的时候，我这个动作好像就好像刘老根大舞台上范伟先生的表演，唰唰唰各种挠是吧？欢迎小葵，你们晚上好。啊，你没有发现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总想要一个答案，唰唰唰唰唰唰答案啊。工作需要一个交代，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答案。学生的朋友每天都在做题解答案，到了人生的舞台里要去解每一个坎角的答案，这些答案有时候是我们穷追一生也不能明白的答案，但有些答案在瞬间就明白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时候，数学题代数题不太明白，忽然之间开窍了，所有的题都迎刃而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几何、代数、数学好的朋友。就这个答案的谜底，在我这边还没有解答过来，因为我数学不是很好。我们天天在一个迷宫里寻找答案，我们玩的游戏、听的歌曲、谈的恋爱，很多的事情都要寻找一个答案。你给我一个答案。我记得我在学音乐那会儿，唱合唱指挥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那种音乐学院毕业的老师，教合唱嘛，低声部、中声部、高声部，男团女团分得很清晰。然后我们的这个合唱指挥的老师经常会有一句话，你给我呀，你给我这个音高啊，后排第三个，哎，你那个音高不对，好吧，唱低了半个音，重来。给我一个答案，给我一个反馈，给我一个音高。但是我们觉得有时候好像可以静下来，答案不一定瞬间获得，慢慢的找到答案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瞬间给你一个答案，有时候会打得你措手不及，对不对？谢谢诗韵分享了我的主播，谢谢更多的朋友来到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现在是22:07:33，现在进场的是105人，希望越来越多。谢谢 Panda 来自秋名山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好了，谢谢你们。今天第一首歌，好多年好多年的歌曲，朱桦。你还记得朱桦这个歌手吗？朱桦的嗓音很特别，这首歌叫做听吧。在周末的第一个歌曲呢，应该是中速偏快的歌曲，这个前奏达到了44秒。你在想这个前奏到底在营造一种什么氛围，它要揭开一种怎样的画面感，听觉享受，叫做听吧。我希望所有的朋友放开心情，舒展身心，听我现在放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的听吧。有些事情就听吧，不要弄得太明白，有些事情就看吧，不要太过于找到答案。迷迷糊糊的有时候挺好的。你们发现微醺的人都特别可爱吗？说什么话都微笑着对你。哎，你还好吗？ 在中透出薄雾的尘华，无意间岁月发出的嫩芽，浅笑里波光闪动的眼翼，借以后醉了眉眼秋花，旧梦中风里的千女白马，传说里等情人白了头发，吹一剑寒窗明月的红蜡，多年后流水洗尽的 丽的歌曲来自于朱桦，听吧。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同一类人在一个空间里相聚的时候不会显得尴尬，显得很有默契。欢迎各位陆续进场，十点大陆机，时间来到了22:49，一首欢快的歌曲，非常那个年代优秀的编曲的代表朱桦带来的《听吧》，你听得过瘾吗？是不是很开心？刚刚进场的花椒的朋友 Selina， 还有非常有你啊，树山人，树山人啊，丹子，还有啊，改变你的爱情，橙色微风微。欢迎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还有我们许久未来的音乐界的高材生啊，我们的 LCCCCC， 你终于来了，周末愉快。我们今天说答案。那次我看到很多学生会有考试的时候呢，想，哎呀，每个题的答案，有的人是解那些答案，有的人是解人生的答案，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答案要去解，对吗？那你现在你要找到你的答案了没有？你的答案是因为跟你的职业和跟你现在的工作生活的处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现在寻找学习好的答案，怎么我就解不出这道题来呢？你在想，我同桌，我身边这位跟我同样听课，有时候他也睡觉，他为什么每次考试成绩都比我好？老琢磨这些事儿。如果你现在是刚刚踏入职场的新人，你在想，哎呦，我刚听说我的主管他一个月比我挣多3倍的钱，他只比我大4岁，他是怎么得到这个职位，挣到这么多钱的呢？每天都在想答案答案。我觉得在每天想答案的朋友呢，不要过于想要得到结果。我们往往忽略了很多的过程啊。刚刚看到了点药师啊，应该是点药师，没记错的话啊，记错你也不要怪我。他说，聪明很难得，难得糊涂更难。对呀，郑百娇先生，难得糊涂那四个大字经常挂在很多的客厅当中，很多的企业家的门庭当中，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就是喝点酒嘛，难得糊涂是吧？但是真正的人生境界，难得糊涂是相当之高级的人生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难得糊涂。有的人在追求一个生活圆满的答案，有的人在追求孤独一生是不是不需要给别人一个答案，给别人一个交代。每一个人选择的路你都要好好走下去。刚那首歌来自于朱桦啊，叫做《听吧》。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你。这首歌呢是属于我的歌，是属于我真正品味里的啊，属于那种摇滚和民谣之间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这首歌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主题有关系，一样叫做《答案》。你熟悉万晓利吗？万晓利的《狐狸》很好听，今天晚上我送给你他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答案》。很好听的歌曲哦，你如果觉得 OK 好听的话，马上听完之后加入你的播放器里，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链接。有请万晓利，答案。前面这段吟唱在交代什么呢？云里雾里的，对不对？悠然见南山，吉他扫弦出来的时候，答案一个一个的出现。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有请万晓利先生。 哎，他说的话并不都是真的。有一次他说不喜欢你染的头发，为了我，为了我，为了我，为了我，想让自己高兴，高兴。他有自己的理由，他怎么可以没有？从梦里出来，他不确定是否被他看见。早点晚点，早点晚点都没关系，没关系。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同一类人的话，咱们说话就不拐弯抹角了啊。有些朋友在十点答录机的我们的花椒的平台里有不停的说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啊，比如这位朋友说，没有梦想的人生多么难得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境界啊，但是没有梦想并不代表你懈怠，你松弛啊，你懒惰，满足自己的生活，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做到最好，其实也是很多人羡慕的人生。谢谢歌手孟玉关注了我，孟玉歌手，我是歌手，今天是不是有比赛有演出湖南卫视啊？不是哦，不是应该是中国新歌声吧。哎呀，记混了。反正呢，周末是很多可以去选择综艺节目去观赏的啊。开心宝贝你怎么了，干嘛要说来一个表情是要说话然后又欲言又止的意思啊？刚我想说什么，对，我刚刚想说，很多人现在收听音乐购买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家在说，你说以前我们买个卡带花10块钱正版的，然后呢 CD 也是的，20多块钱40多块钱60多块钱甚至有198块钱一张的 CD 买不起，对吗？现在一切互联网时代，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 APP 的音乐软件 APP 的付费用户，你可以下载比如说无损音质的歌曲 320KB 音质的 MP3， 但是有些歌你还是需要购买的，对吗？其实这是一种对音乐的尊重了，我觉得版权意识的提升啊。我就是很多 APP 的用户啊，因为我需要听大量的歌曲，然后对他们有一些感受，然后推荐给你们。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位我觉得还是很有个性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毛不易啊。毛不易以前是从医的是吧，管他呢，但是他唱歌的时候却不像是一个从医的人员应有的音色气质和自信啊。如果现在有喜欢毛不易的朋友，在花椒的观赏的朋友当中有喜欢毛不易的朋友，希望你为他们为毛不易疯狂打 call。 有些人说他怎么就火了呢，是啊，这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你听他唱的歌，也许你就明白他火的原因了。这首歌叫做《木马城市》，他经常会有一些口哨的前奏，对不对？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木马城市》。我们就像在城市里的牧马人一样，过着游牧的民族的生活啊。今天搬到那儿，明天租到这儿，后天又在那儿了。今天工作在这儿，明天工作在那儿，但是我们的心没有离开城市，没有离开那片牧场和草原。给毛不易打 call。 有你在大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对错与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

奥姨，你关注了我，你为什么要关注十点达路机？我想知道，你可以告诉我吗？我谢谢你。谢谢大家在周末来到十点达路拉肚机。芭比兔，你为什么关注了我？我想知道，你可以告诉我吗？我们今天的相聚还有26分钟，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啊，永远毛不易说话都是那种还行吧。对，我今天去哈尔滨演出，明天就回来。毛不易的乐感非常好，有着惊人的作词能力，非常棒的一个年轻人啊。欢迎刚刚进场的朋友，谢谢岳明山关注了我，你为什么关注了我？你可以告诉我吗？我想知道答案，谢谢你。虫儿飞、独行139、晨曦、常州小帅、刘大燕、陈兴华啊，高兴高兴好吗？仙鹤未来、大漠神喵、年年鸿门夜、白色天使永恒，谢谢你们进入十点达路机。子宇说今天大准是10万个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答案吗？答案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答案，要一个答案？岳明山非常直接的告诉我，这是因为声音。谢谢老铁啊，太敞亮了，太好了，声音哈、啊，声音是不是听着挺成熟的、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要推荐给你，是因为有它深刻的意义啊。谢谢玻璃心冰儿分享主播的直播间啊。其实每一首歌对每个人都有意义，也许你会问我为什么呢？就是在问我答案。其实你发现没有，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有一个为什么。有时候你能得来答案，有时候你得不来答案，有时候你得来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答案，有时候你得不来的答案还不如你不知道，挺好的。所以说每天都是这样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其实每个姑娘小伙都不简单。我在说你呢，对，就是你。所以呢，每天都是要好好的，好好的感受生活给你的那些答案，很未知的答案，你可以预判，你可以探究，你可以在探究的过程当中突然打了退堂鼓回来，都是可以的。不要给自己特别直接特别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加一个定论，说我为什么我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每天晚上你们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很开心的。我记得啊，我记得在很多天很多天之前，七级用户坐在坟头调戏鬼，你来了，你不是一个僵尸用户，你是一个真实用户。你好，我看看下首歌是放给什么，给你比较合适啊，来一个小小的片花，一会儿见喽。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身上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究竟是何时和你一起安静如飞驰，我做了你的。 谢谢刘沁的录音以及他动人的歌声，每天晚上有时候都会放些片花，我会悉数的播放这些录制片花的歌手的歌曲。接下来呢，我就希望是我的心声告诉所有正在看我节目听我节目的朋友，你来到十点达路机的直播间就留下来吧，就像这首歌一样。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情绪是那种这种语气的留下来，请你留下来好吗？陪着我，别走开，我们是同一类人。 不要尝试愚弄我，像对他们一样，你任性的漂浮让人又爱又害怕，你问我们是否可以永远在一起，我很想说好，却对你说不能， 来自刘星的歌声留下来，那个时候刘星的唱法就非常的先进以及国际了。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希望她在她的幸福的国度里，幸福的快乐的体会人生的美好。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来到点一首歌的环节，时间还有16分59秒，我们可以在一起。时间飞逝啊！我在想，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是因为节目比较顺畅吗？一定是的。谢谢大家陆续进场，十点大陆机，来点一下好朋友的名字。十点大陆机，花椒的朋友叫做子子涵、月半小神经，还有秋雨无痕、快乐好心情，然后离开是最好的、喜欢狐狸。咋的了？这是一位这咋的了？是一位用户的 ID 啊，不是我咋的了，明白吗？咋的了？挺好的名儿啊，很有地域的风格，飞扬梦幻，然后爱屋及乌，精致精致，然后王贝勒爷六您里边请，还有阳光狮子男狮子男啊，谢谢你们。点一首歌，其实今天我们说答案了。有的人呢，终其一生也寻找不到那个人为什么都没有离开他的答案，多么浪漫的一个人生课题，他解不了，因为他们一生都没有分开过，好浪漫啊！长情、告白、陪伴，你会想起那句话吧？真的，陪伴着才是最最长情的告白。什么我爱你，在一起，有我呢，给你卡都没有用，通通不好使。朋友们，最好使的是陪伴，默默的，默默的。也许有一天你会懂得我说的话。谁还没有个情绪跌宕的时候？谁还没有一个觉得自己很骄傲的时候？就像王启明，你知道王启明是谁吧？过把瘾啊，王志文那个角色，王启明啊，不 ，no， 王启明是姜文那个角色，王志文演的那个角色说，我这种样的到哪儿都是白马王子型的，谁离开谁过不了啊。生活当中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自大的情况，一个姑娘很漂亮，我这样的好多人拒着我呢，你还拿我不当事儿。人生就是这样的，陪伴在一起才是生活当中最长情的告白，这个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好了，接下来这首听众点播的歌曲是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点播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呢，如果点这首歌至少听流行音乐15年以上。这首歌齐豫唱过，而这位朋友点播的是万芳版本的答案，而这首歌前奏达到了58秒。我发现这个答案的歌啊，之前都有一些，应该是如果编曲的话叫做 pad 的组合 pad 就是铺层的一种编曲的形式，要么就是人声的吟唱，要么就是虚幻的飘渺的音色在你的耳边回响，可以营造一种氛围吧。答案有很多，对不对？当这扇门打开之后，你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那个你要的答案的时候，也许那个答案根本就不属于你。你慌慌张张地走到他的跟前，怯生生地抬起眼睛看到他的时候，你才忽然发现这些答案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是吧？ 天上的星星 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小的姑娘，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晚安，亲爱的呀。 我是天天，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为了遇见你，我是无声。晚安，亲爱的。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大影。 我是严美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我是夏之末。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亲爱的，晚安。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 大家好，我是来了上海的听众朋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今朝夜里向，周正会的想念大家了。 吃了吗您呢？我是音乐周准的铁粉儿。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节目《十点答录机》，建议您听听。主要是这主播准子声音倍儿好听，他们花椒还有直播，您可以听听歌，看看人儿。如果有豆儿，刷刷小礼物什么的。飞机、大炮、火箭，好家伙，神了！得，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了您呢。 我是木子，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城市森林中，什么可以伴你左右，不离不弃？不是暴饮暴食，不是远离一切选择出走，更不是乌烟瘴气烂醉如泥。我们是同一类人，依靠气候成长，天晴时兴奋，下雨后感伤。我们是同一类人，不能没有音乐。十点答录机，为了遇见你。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醉小果。 我是微西，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做广播十年，很多的会开了很多，见面会、听众会、听评会，好多人说广播到底为了什么？这就是答案。当我孤独的时候，我蓄势待发的时候，我需要人分享、聆听的时候，这个节目出现了。这个节目出现之后，又来了那么多善良的、真诚的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答案。我今天拍了一张照片，在微信朋友圈里告诉大家说，如果大家有空，可以来写一写、看一看。第一张照片是这个，十点答录机，就是我每天要通过这个长廊走到直播间，这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一个后楼的空间里。然后我又想了几个，说十点答录机，我想对你说，然后就看到了天天，说你好好的，然后又来了朋友，十点答录机，我想对你说，爱你。看到听友的留言，你觉得整个人生或者整个一个阶段的一些负面的一些部分，或者说爆发的隐埋的部分，都消失而去了，对不对？你看。有你陪着我，什么都不怕。孙小果，十点答录机，我想对你说。灵儿，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谢谢你。还有宋温暖，善意可以给所有人，但爱不行。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无声，95年的小伙子呀，声音也可以带给人温度，其实是彼此感受的。还有我们的上海的听友叫做 Pretemps， 他说时间里 是重叠的，人心也是。最后我们的答应，准许我们爱你，十点打路机，这都是所有听众的留言。多么开心一件事情，不忘初心，小六在这里遇见你，嘿嘿。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做广播，每个人为了什么？就是因为热爱和陪伴吧。谢谢所有给我答案的你们。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的他，大家朋友们、听友们、网友们，喜欢听广播、喜欢十点打录机的朋友们，喜欢在夜晚跟一个人聊天、看一个大男子、大男人不回家跟你们说话的人，你是答案，一切尽在不言中。通过我的眼睛告诉你，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周六周日是甜甜的节目，周一我会在直播间等你。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Love is love， 坚持你所坚持的，就会拥有你所拥有的。晚安，周一再见，拜拜。 不那么灿烂，谁还会向他许愿，期待他陪伴。如果今天泪光闪闪，谁让明天值得我乐观。如果怕风少了安全感，谁把我放在宇宙中心宠爱，而你